11号举行的2018年北京市职业教育工作推进会上，市教委发布了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年到2020年的纲要。计划明确，到2020年本市将重点建设10所左右特色鲜明、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将推动职业院校与普教和高教的协调发展，加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步伐。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为了有效解决北京部分职业院校定位不清晰、社会吸引力不足等问题，市教委发布的行动计划提出，职业教育要紧密结合北京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求，到2020年基本形成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市教委副主任黄侃表示， 我们提出了四个一的概念，建设十所左右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建设100个左右的高水平的专业，同时建设100个左右工程师学院和技能技师的工作室，同时每年要培训100万人次这么一个的培训任务。 在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校园里，百米长的轨道上，两节真实的地铁列车可以实现运行，通过模拟仿真能够完成地铁每个运营岗位的实训教学。轨道学院大二学生刘汉凯说， 就比如说屏蔽门啊、消防系统啊、防控系统，这些我们都会在实训室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了解到。我们也去地铁里边参观过，是和地铁里的情况是一样的。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副院长贾冬青表示，学校共有五大专业群，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北京培养各领域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未来3年啊，北京轨道交通每年至少要投入运营100公里，也就意味着人才需求大概在5000到6000人，职业人才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集中北京的优势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为行业的发展培养人。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体现北京文化传承的古建专业群。前一段大家都看电视，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的很多古建专业的学生都在故宫参与古建筑修缮的相关工作，也为北京今后京津冀协同发展古建筑文化的推广做我们的一项贡献。 此外，北京还将构建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稳步推进高端技术人才贯通培养。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孙善学表示， 毕业之后通过中考进入到职业教育学习，然后从职业教育能够进一步的贯通到本科阶段学习，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北京市的初中毕业的孩子们，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条走向本科这样一条路子。今年在2018年，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是1400人，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资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0号公布今年的招生计划，全国招生计划总计2136人，在京预约投放计划170个。今年该校包括金融学类、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等9个专业类试行大类招生，统招新增了国际组织人才基地班和量化金融实验班，这两个班分别于2013年和2012年设计，此前在入校生中公开进行选拔，今年首次通过高考统考招生。为了遏制学区房的炒作现象，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市住建委联合西城房管局近日对辖区内的所有房地产中介机构进行了检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求房屋中介机构要加强发布房源信息的自查，严禁以学区房为卖点发布房源信息，不得以学区概念炒作二手房交易，及时下架不符合交易条件的房源信息，加强经纪业务的管理，不得承接门道、通道、走廊、厨房和卫生间等不具有居住功能的房屋的房地产经纪业务。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9号公布了2018年新兴经济体的大学排行榜，中国大陆有63所大学上榜，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蝉联前两名。中国已经成为了高等教育的超级大国，通过对顶尖大学的持续大量投资，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学者和发展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其他新兴经济体效仿的目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年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启动仪式11号将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活动现场将设置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公益和争做绿色环保志愿者的四个主题展区，内容涵盖文明骑车、光盘行动、变废炫宝、助力冬奥等日常环保的方方面面。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好，接下来还有两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5月12号上午9点，也就是明天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高夏两位老师将重点围绕避免退档和专业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场地座位有限，请大家务必提前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7500 400-600-7500。那么教育面对面还将在周日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的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地址，请您及时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咨询，400-600-5223 400-600-5223。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2018年北京中招的直播咨询。我们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广渠门中学、汇文中学和北京171中学。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这一时间段赶快发送到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问题。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五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广渠门中学、汇文中学和北京171中学。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问题。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赶快邀请出三所学校的负责人给我们大家打声招呼。首先邀请出的是广渠门中学德育副校长邢颖。邢校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邢校长。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广渠门中学课程部主任殷慧婷。殷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汇文中学教务处副主任洪晶。洪主任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171中学教学主任王本哲。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这一时间段有什么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疑问。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走进广渠门中学，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广渠门中学始建于1954年，现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是华夏第一班红志班的发源地。学校全力打造教师队伍，其中特级教师、学区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占教师总数的近40%，注重师德师风建设，涌现出了以红志妈妈们为代表的优秀班主任群体，以首都十大新闻人物魏发团老师为代表的广中好人群体。广渠门中学还致力于建设教育生态系统，搭建长链条的创新人才培养绿色通道，建设优质教学资源集群。在东城区推进区域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广渠门中学适应教育供给发生的新变化，于2015年1月成立了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集团成立之初，包括一所小学、四所中学，同时引入外部资源，签约北京工业大学，由北京工业大学对口支持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发展。2016年，教育集团携手平谷中学教育集团、房山石楼学区，共同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集群，惠及地方百姓。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广渠门中学德育副校长邢颖和广渠门中学课程部主任殷慧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些招生政策和课程人才培养特色哈。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一个中招计划情况吧。邢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大致的一个计划。 好，这个问题呢，先让我们的殷主任来跟大家介绍。 好，殷主任。 好，大家好。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年广渠门中学的中招计划情况。那广渠门中学呢，今年依然是按照名额分配还有统招两个批次进行录取，预计一共招生260名学生。那其中的名额分配批次分别设置了名额分配的计划88人，还有校额到校计划40人。那我们在统招计划里呢，除了01专业之外，依然是设置了02专业的红志班，一共招收80名红志生。在这儿呢，我们特别要提醒考生要注意的是，如果要报考广渠门中学红志班，是需要参加广渠门中学自行组织的红志班资格审核和面试的。只有取得了合格资格，就这种加试合格资格的学生，才能够在未来的报考当中去填报我们的02红志班这个专业。那我们在4月29号已经举行过一次面试了，那还会在7月5号上午的8:30到下午的16:00再来组织一次红志班的面试。所以如果第一次没有参加的同学可以在7月5号来继续参加这次面试，当然如果在第一次已经面试合格的同学就不用再参加第二次了。另外呢，如果报考广渠门中学艺术、体育还有科技特长生，那么在经过测试合格以后，一定要把广渠门中学普通班专业填报在第一志愿第一个专业栏当中，才能够以特长生的身份被录取。那么刚才我们说的红志班这个专业，如果面试合格，也一定要把红志班专业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那么录取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中考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来录取。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欢迎同学们能够报考广渠门中学，加入到广渠门中学这个大家庭当中。 刚才殷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特别是关于志愿填报方面哈，尤其是红志班和这个特长生的学生，一定要把第一志愿填在第一专业的栏内哈，这个是需要重点提示给大家的。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分为名额分配还有统招这两个批次哈。那么关于这个往年哈，比如说咱们举一个2017年的这个分数线哈，咱们这个名额分配各序列的录取分数线和统招录取分数线分别是多少呢？给大家进行一个参考。 我们2017年名额分配批次的录取分数线是547分，统招的分数线是546分。这个呢是指的我们在东城区的招生。那因为红志班是在不同区县进行录取，那么每个区县的这个成绩不一致， 而且学校也不一致，所以呢，它的分数线呢也这个比较参差， 不好做统计， 不好做统计。 嗯，好，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参考哈，具体还得以今年这个考生的这个成绩为准。 嗯， 那么其实在这个东城区推进基础区域基础教育改革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我们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成立了广渠门中学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哈。那么具体咱们这个教育集团里面包含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进入这个集团里面的学生会带来哪些利好呢？这方面请邢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刚才其实在片花当中呢，我觉得已经对广渠门中学的尤其是集团化办学做了一定的介绍。广渠门中学的集团教育集团从2015年成立以来，正式成立以来，受到了地区百姓的认可，真正是给地区百姓的孩子，给老百姓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那么我们的集团成立之后呢，包括一所小学，四所中学，同时刚才介绍说我们签约了北京工业大学，由北京工业大学对口支持我们集团的整体的这个教育发展。2016年的时候，我们集团又携手了平谷中学教育集团、房山十楼学区教育集团，共同呢建设优质的教育共享集群。那么在此过程当中，我们也积极的参与了九年一贯。2014年起，符合当年条件的这个花市附小的学生就开始100%的升入广渠门中学。同时我们在小学与初中的这种课程体系的建设当中都有了自己的尝试和探索，使小学的学生能够更好的融入，更迅速的融入初中的生活。那么我们同时呢与我们的集团校龙潭中学、崇文门中学、96中学进行了深度联盟。那么我们在这个高中生的招生当中，我们与96中学、龙潭中学进行联合培养，在每年的中招中被联合培养专业录取的高一同学，那么就可以直接到广渠门中学与广中学生一起学习。那么这些多项的改革让来自于不同这个学校的孩子，来自于我们学区的孩子，来自于我们集团校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了这种教育带来的红利。那么集团成立以来，我们看到了除了有更多的学生，不同的这个样态的学生加入之后，广渠门中学的教育教学以及我们的科技艺术体育成绩、体育活这些各方面的这种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全面的这个开花，不断的增长。像我们的科技，作为北京市的金鹏科技团，作为我们整北京市的翱翔基地校，我们加入了创新人才培养的这种协作体，给了孩子们更多的发现自己、发现兴趣、培养爱好、发展专长的这种平台。那么像在今年刚刚举行完的北京市中学生第38届科技创新大赛当中，广渠门中学以及携手教育集团的孩子们一举得了一个一等奖、五个二等奖、四个专项奖。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获奖学生马雨琦同学还作为北京市唯一两名代表之一，参加了20届香港青少年创新大赛， 非常可喜的成绩哈。 对，我们觉得就是无论是科技、艺术、体育这些成绩，我们能看到多样态的学生的参与和加入，让我们的这个教育思想能够落地生花。 刚才您还提到了咱们签约了这个北京工业大学，由他对口来支持咱们集团的教育发展哈。那么从这个中学和大学相衔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享受到哪些高校的一些教育资源呢？ 像如果仅就这个北京工业大学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课程的设置上，在课程的开发延伸上，在这个优秀学生的这种专项对象对点对点的培养上，我们就是北京工业大学都给予我们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我们学生的这些理化生的实验课程，我们的文科的这种延展课程，北京工业大学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这很大的支持，甚至包括说我们教师的培养、专业培养，我们特别关注于教师的这种专业精修和我们教师的这种兴趣选修。北京工业大学的教授在我们广渠门中学为老师们开设了数十门的课，这种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那么老师的自身的素质的增长提高， 那么一定会反馈到对学生的培养实际落地上。 嗯，其实说到这个课程哈，我们不妨来聊聊咱们广渠门中学的一些课程特色哈。 嗯， 比如说咱们开设了这样的一个学府三级课程，而且这样的课程是层层递进的哈，可以说为每一个层次不同特点的一个学生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特色课程哈。而且尤其是在今年这个新高考改革啊，这批今年咱们入学的这批学生应该算是第二年了哈。所以说咱们在课程设置还有教学模式方面取得了哪些经验，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谢谢。面对着这个新的高考改革，其实我们学校一直在认真学习各地的这种课改经验，同时也包括我们的兄弟学校的这种课改的经验。经过反复的研讨，我们积极的筹划，从导师制到生涯规划，从综合素质评价到选课走班，从硬件到软件的建设等方面，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思考、准备与探索。那么比如像我们借助我们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结合新高考的改革的要求，学校提出了打造学府型学校的办学目标，重新梳理我们的课程体系，构建了富有时代精神、多元开放、多层次可选择的学府课程体系。学府课程呢，我们是根据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学生核心素养的这种提升要求以及学校的育人目标，结合国家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设立了我们学府型课程的电机课程、广博课程以及卓越课程三个层级。 这个三个层级 不同的学生，哎，对，就是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需求的学生，能够在这个三个层级中，由夯实基础到全面发展，由兴趣的这种培养到这种专业的精修，都能够满足学生的不同层次的需要。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因为是分了层级，就是想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他们适合他们发展的课程的这种支撑。同时呢，像我们的广博课程到卓越课程，就是兼顾了学生的这种学科倾向以及学生兴趣的分类选修课程，同时为这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去设计他们的拓展课程。我们还针对学生这个学生的特点和学校的资源、社区资源，开设了校本课程，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兴趣和学业发展的需要。 好，这个是我们今年特色的一些亮点哈。那么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广渠门中学，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还有两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明天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的2018年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京、高夏两位老师呢，将重点围绕如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场地座位有限，请大家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另外，在周日的时候，教育面对面还将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的地址，也请您及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您记好了，是400-600-5223，400-600-5223。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疑问。好的，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广渠门中学、汇文中学和171中学。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广渠门中学德育副校长邢颖和广渠门中学课程部主任殷慧婷两位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哈。刚才邢校长给我们介绍了咱们签约了北京工业大学，在这个大学衔接的层面哈，提前能够了解到这个大学的一些先修课程，提前的能够进一步的规划自己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新高考改革模式下，在大学衔接层面哈，咱们学校还为学生搭建了怎么样的平台呢？ 其实刚才介绍的只是重点介绍了一下我们跟北工大的合作。其实在早在7年前，应该说更早，我们呢就先后的和北京的5所以上的重点的大学进行了这种多样化的这种合作方式。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学校与这些知名的高校经过多年的这种合作磨合，我们共同的研究，然后制定了在我们学校适合我们学生发展的这种大学先修课程。同时呢，我们像跟北京大学他们将他们的化学系列课程讲座送到我们学校来，对我们学校的学生，这些学可以进行选修，可以进行这个学习。同时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可以将他们发现的问题以及要进行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探索再带到大学去，走进他们的这个北大的化学实验室，然后进行实践，进行研讨。这些课程的开发呢，的确是丰富了我们学生的视野。像我们跟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那跟化工大学呢，就是帮助我们制定了教师培训的这种课程，以及针对学生高中学生的这种化学实验课程，对吧？我们也有这种很丰富的课程。另外呢，除了大学的这些教授们制定的课程进入广中之外，我们还把广中历届的优秀学子、优秀毕业生再请回到母校来。像我们在这个高中开设的这个中医药课程，就是由广渠门中学的优秀毕业生，现在这个中医药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全国大学生创业之星杨兴哲同学来开设的。像我们在这个文科的这个领域内开设的这个诗文化，开设的这些诗歌的鉴赏，就是由广中的优秀毕业生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曾玉龙同学，他现在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是中国这个青年这个诗人啊，他在我们给我们开设的。因为我们在想，就以知名高校的衔接中与这个科研院所的衔接当中，可以在理论的高度、实践的高度、课程的设置上给予我们一种高层次的指导。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种优秀的学长、优秀的毕业生，甚至包括我们的家长资源引进到学校来，经过我们课程部、学生部、学校校行政的考核。那么引进到学校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能看到广中的这种文化精神的传承。我们觉得广中学生是多样态的，那么广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能够让这些相对于不是最优秀的孩子走进广中之后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能够让这些孩子他们在培养他们的过程当中，虽然起点不是最尖端的、最高的，但是我们告诉他们是不只看眼前，更在我们这种系列课程的培养下能够关注他们的精神品质的成长。我们觉得与学习相比，更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些 高校的这些优秀的学者身上，从我们请回来的这些优秀的毕业学长身上，能够看到他学到更多的思维品质，能够让他们为学生的未来发展的时候找到方向，能够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最近几年我们在与高校的合作当中，我们在这些符合学生需要的课程设置当中，更加关注和落实我们广渠门中学生命影响生命的这种理念，让优质的生命更多的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培养良好的这种思维，更重要的是形成精神品质。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学生在学校期间他所经历的这些实践课程给他的一种见识哈。那么这方面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提供给我们学生进行锻炼哈。其实在学校期间就已经能够明确的认识到我们将来要报大学需要填报的一个专业，有一个明晰的非常清楚的规划了。 广渠门中学呢有一个这个学生发展中心，我们学生发展中心就是为学生，尤其是高一的新生，量身定制生涯规划课程，引导学生从认识自我的兴趣特质入手，帮助学生去发现自我，对应定位自己未来的大学和专业。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学生发展中心请资深的这种生涯规划教师，请我们的心理教师，包括我们的这个一直在高中教学一线的资深的这些优秀老师和班主任们，为学生们进行把脉，为学生们进行答疑解惑，为学生进行辅导。 提供这样的一个一对一针对性的一个指导哈。 对。 好，那么这个是生涯规划课程一些方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了从2021年起哈，咱们这个英语的这个考试将增加口语考试。其实今年已经推出了这个听力考试哈。这个口语加听力未来将共计50分。这就意味着其实同学这个实际的操练口语表达也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哈。那在此方面咱们学校将来课程设置方面哈，将会进行哪一步的发展呢？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中高，尤其是高考改革的前后，我们的英语组本身就是一个实力很强的英语组，在区域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老师们呢，都是在潜心研究，也是在摸索吧，相互的学习。我们在现在主要做的几点，就是一个是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我们更注重去发展学生的这种交际能力，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学生在多种情景下适当运用语言的这种能，就是恰当运用语言的能力，运用策略和这个语料的分析的这种能力，就是关键在于这个目标培养上是学生能力的培养。另外呢，在这个课堂教学当中，老师们去精心的设计课堂任务，围绕话题情景去展开这种课堂教学，那么希望学生们能够在课堂当中提供给学生大量的对话以及互动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说让我们的教学更生动，让我们的这种高中的课堂教学能够更从学生的真正的这种能力培养上去出发。另外在拓展提升方面，广渠门中学充分的结合了我们学校这个德育课程中的这种游学方案，研学这个计划。在研学当中呢，我们给学生设置了这种有英语特色的这种研学内容，让学生们到著名的景点带着去做这种志愿者，在做这个研学课题的时候，把英语的这种导游啊，把英语的研究啊，作为一个重点的内容，这样的话学生们也感到非常有兴趣，在实践过程中就不断地锻炼了自己，同时回来还能进行很好的归纳总结。另外广渠门中学呢还有这种国际交流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国际部，招收了这个一些留学生同学。另外呢，我们在美国、日本、瑞典、这个新加坡 都有广渠门中学的友好校，每年呢这种来访的任务，来访的这种交往的活动，都是学生去实际锻炼语言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尤其是我们在瑞典建立的友好校，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每年学生相互访问，课程上相互这个上课，在这个特色项目上，尤其是冰雪项目上相互学习，都是用很好的机会去极大的锻炼了学生语言的能力和对这种中华文化的认同。 好，那这时间段也再次感谢邢校长和殷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那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进行提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惠文中学，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惠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是首都百年名校。学校2005年起恢复初中部，现为包括高中部、初中部以及国际部在内的完全中学。2001年，惠文中学成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校。学校办学理念是以人为本，重在发展，强调学校教育要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学校教育要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学校拥有一支具有较高学历层次、敬业精神和学业水平的教师队伍，把教会学生做人放在第一位，以打好基础、培养能力、发展特长为教学工作方针。历年学科竞赛获奖人数、升入清华北大人数和高考重点率均名列北京市前列。学校站在教育面向世界的高度，积极推动中西文化交融，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是基础教育界最早的对外交流窗口学校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俱乐部在中国的第一个基层单位。学校与法国、德国、丹麦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1所学校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每年有数百名师生参加互访活动。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惠文中学，邀请出惠文中学教学处副主任洪晶。洪主任您好。 您好， 欢迎。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中招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吧。 好的。惠文中学呢，在2018年的招生计划一共是285人。那么包含呢以下这么几个部分啊。第一呢，也是统招计划，合计呢是130人啊。那么其中呢，在东城区区内，计划招生是84人，那么包含呢有15个住宿的名额啊。另外呢，我们在朝阳区，是有12人的计划啊。除此之外呢，从特长生来说，我们是有34人的特长生计划啊，其中包括呢，足球、田径、游泳、声乐和科技等等几个方面。 这个是统招方面的。 对，这是第一部分统招啊。那么第二部分呢，还是名额分配的计划，合计呢是114人。那么其中呢，在优质高中所属初中呢是有56人，在普通初中呢是有58人。第三部分呢是我们学校所这个承担的市统筹的计划，合计呢是41人啊，其中呢是统筹一计划20人，校额到校21人。 因为咱们每一年的家长都是新一波家长哈，所以说在这个志愿填报方面，今年有哪些需要特别提示家长和考生的呢？ 好的，那么在名额分配批次啊，你们大家知道名额分配批次是在统招录取之前来进行的，那么也是按照这个各类名额啊，依据考生的这个考试的总分，从高分到低分，然后依据志愿来顺序录取的，所以呢，如果考生想到惠文中学就读的话，那么在名额分配的批次，第一志愿填报惠文中学。那么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呢，如果在名额分配批次在后面如果也填报了其他志愿的话，那么是有可能被录取的。这样的话呢，也就失去了参加统招批次录取的机会。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谨慎填写啊。那么在统招批次啊，统招批次的这个原则呢是分数优先，然后遵循志愿啊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 如果想来汇文中学报考汇文中学的话，那么也是把汇文中学填报在统招批次的第一志愿，然后后面的志愿根据个人的兴趣意愿填报就可以了。 嗯，这个特长生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的吗？ 特长生也是需要事先报名进行测试啊。 好，今年我们看到有这个统招还有名额分配方面两个批次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就参考一下2017年吧哈。首先是名额分配这两个优质高中和普通初中的一个分数线的一个情况吧。 嗯，好的。2017年名额分配的优质序列的录取分数线是547分，普通序列是540分。 嗯，统招方面的录取分数线是？ 统招分数线是545分。 好，那么在2016年，成立了这个汇文中学的这个教育集团哈。那么在集团化办学之后，我们招生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好的，首先呢，我先来介绍汇文中学教育集团的成员校啊。那么包括呢，汇文中学，包括汇文实验中学，包括文汇中学、文汇小学和汇文一小，一共是5所学校啊。那么在将来呢，肯定还有更多的成员校是要加入到汇文教育集团的。我们汇文中学跟汇文实验中学呢是同一个法人啊，那么其他的成员校是独立法人。这样的话呢，我们汇文中学作为优质完全中学啊，应该说呢是属于优质资源的输出校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和这个汇文实验中学有着比较深度的合作。那么被汇文实验中学录取的初中生啊，全体是在汇文中学就读。那么高中生呢，也是有一部分的学生来汇文中学有游学的机会啊。另外呢，从这个教师的培养方面呢，汇文的老师也是承担了汇文实验中学这个教师的师徒的传帮带的工作，应该说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那么所以如果这个从考生来说啊，如果在这个中考的统一招生志愿栏当中呢，如果是填报了汇文实验中学的高中，那么被汇文实验中学录取的话，也是可以有机会能够来汇文中学就读啊。应该说所有的教育资源是跟汇文中学的学生共享的。 好，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都是打通共享的哈。 是的。 所以说这是集团校内的学生可以享受到的一些优质教育资源的福利了哈。好，那么今年这个面对新高考的改革，咱们学校在课程设置还有教学模式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和亮点没有？ 好的，应该说呢，汇文中学是始建于1871年了啊，那么到今年已经是有147年的历史了。应该说我们的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全人教育啊，那么这是在1926年的时候，当时的高凤山先生提出来的。那应该说这么多年以来呢，学校还是一直秉承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么也是希望把学生培养成为呢，全面发展而又学有特长的这样的人才，所以呢，我们从课程建设来说，我们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在的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可以说呢是进一步完善了我们的课程建设方案，来改进管理模式还有教学模式，来推进适应国家总体改革目标的，像比如说我们的走班选课制、我们的汇文学堂、翱翔计划啊等等这样的教学改革的举措啊。那么我们也是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呢，来实践我们的纵横结合多方向的这样的自主课程体系，应该说开设了像包括兴趣拓展类、实践活动类、衔接提升类等等这样的课程，来实现我们的三级课程的整合。那么其实所谓的横向课程呢，就是横向的来设置同年级的学生在不同方向、不同兴趣上来得到满足和发展的课程。那么纵向课程呢，也就是纵向设置有利于有一定专长的学生这样成长的课程。那么比如说我们各个学段的衔接课程。那么像我们开设了比如说天文奥秘啊、VR 探索、3D 打印、STEAM 课程啊等等这样在内的兴趣拓展类课程。然后开设了包括像这个桥牌像机器人、DI 创新、戏剧表演等等在内的活动实践类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呢，是以小组训练的形式， 来这个提高学生这个专业的技能，那么在很多的竞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嗯 啊，另外我们还开发了包含这个像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学科在内的，像小初衔接课程、初高衔接课程、大学先修课程、大学自主招生课程、学科竞赛等等在内的，与清华、北大、中科院等等这些知名院校合作开发的高水平的衔接提升类的课程。 嗯，您看，在这个自主开设课程里面，还有桥牌，还有这个VR 探索，都是会引起学生感兴趣的一些课程啊。另外，咱们还开发了包括这个数学、物理、化学在内的大学的一些先修课程。 是的。 那在大学衔接层面哈，这也是给学生提供的一些课程福利哈。那么除此之外，咱们和大学衔接层面还为学生提供了哪些互动平台呢？ 嗯，因为我们学校呢是这个作为清华大学这个领军计划，还有北京大学的博雅计划，还有呢这个人大的校长直通车，还有中科院的大学的自主招生的这个基地校啊，所以我们学校是有这样的自主招生的资格的啊，因此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吧，为了学生，这个创造了很多跟大学能够接触的机会啊，比如说我们开设了像数学的这个大学先修，像我们这个化学这学科啊，我们是在东城区整体课程的规划之下，那么是与呢北京化学会啊与北师大一起合作，来开设了这个化学高阶课程，应该说呢，通过这些课程，让学生有机会能够走入到大学的实验室啊，能够接触到大学的课程，这样的话呢，让他们在这个在某一个学科上啊学有特长的这样的学生，能够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能够有更深入的发展。 嗯，走进大学，也就相当于其实也打通了咱们学校和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互通哈。咱们学校也可以享受到大学一些教授、一些专家的一些课程，是吗？ 对，是的。应该说呢，通过我们这些这个高水平的课程建设啊，学生呢确实是开拓了视野，也是提高了能力，可以说是全面发展而又学有特长，那么在各个领域其实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比如说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第16届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的评选当中，那么汇文的刘卓凯同学是获得了本届市长奖，那么这是汇文的第五位学生获得这个奖项了，也是非常难得啊。那么再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朱思淼同学，那么他是作为北京市学生代表出席观摩了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第5次会议啊，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可以说这些都是汇文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所取得的成绩。 好，现在为您正在直播的是汇文中学，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那么广告之前有两条消息还要提示给大家，在明天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的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京、高夏两位老师将重点围绕如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场地座位有限，请大家提前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报名，400-600-7500，400-600-7500。另外在周日的时候，教育面对面呢还将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的地址请您及时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进行预约报名。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亮点是想为同学和家长呈现的呢？ 嗯，因为从生涯规划这个课程来说啊，我们学校其实一直以来呢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的工作。那么特别是2017级的高一学生呢，是要面临这个选课。走班要选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从这个生涯规划来说呢，我们是从这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心理教师开设了相关的课程，那么从心理层面来引导学生进行生涯规划。那么第二呢是我们也借助了很多我们汇文的校友的力量啊，因为我们汇文毕业的校友呢，应该说在很多的领域很多的行业也是非常的有成就啊，并且呢他们也是非常热爱自己的母校啊，所以他们也特别愿意给自己的这个学弟学妹吧啊来介绍他们生涯规划方面的这个一些感悟啊。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借助了一些社会机构的力量，那么从更专业的角度来给学生进行指导啊。那么其实呢生涯规划的课程也是我们众多课程当中的一项吧啊。那么其实通过课程建设学生呢其实不光是从兴趣从特长取得了成绩，其实也对于我们的教学成绩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呢我们近几年的教学成绩也是非常喜人啊，比如说呢以2017年高考为例啊，从个人成绩来说，像我们的郭子晨同学，那么他呢是获得了东城区总分的第二名啊，并且获得了清华领军的30分的加分啊。那么像比如说王子涵同学，那么他是东城区的理科总分的第三名啊，并且呢获得了北大跟这个清华各30分的加分。那么再比如说我们文科的郑建林同学，那么他呢是获得了东城区文科总分的第三名并且呢是获得了北大自主招生降分到一本线的这样的优惠政策啊。那么从整体情况来说呢，我们像650分以上的学生啊，像600分以上的学生，这个占比啊，应该说都是名列前茅的啊。那么其实，在我们刚刚2018年的自主招生的过程当中呢，像我们也是有六位同学获得了这个清华大学的自招的初审，那么有2位同学获得了北大的自招的初审，这也都是非常喜人的成绩。 非常可喜哈。无论是在这个自主招生、综合评价，还有这个博雅计划方面，都会有一些优秀的学子出现。那么咱们学校为他们一些成绩提供了哪些亮点和平台呢？ 应该说其实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课程建设，我们的这个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些衔接课程，包括这个大学先修啊，包括这个自招的课程，包括竞赛的课程，包括我们给他们提供的能够进入大学的这个实验室，能够接触大学课程的这样的机会可以说都是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帮助啊。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一个共性的问题哈，也是刚才那个广渠门中学邢校长回答过的这样的一个英语口语考试哈，是2021年增加的。那么咱们学校会在此方面呈现出哪些亮点？另外一方面，在国际交流层面哈，咱们还会为学生提供哪样的平台和机会呢？ 好的，应该说一直以来呢，我们汇文也是非常重视这个英语的学科的实际应用的功能啊。我们也是这个，并没有说这个叫这个所谓哑巴英语啊。那么其实呢，那么目前高考这个听力跟这个听说高考改革以来呢，汇文也是在此做了更多的工作啊。那么比如说我们是首先建设了3个听说专业教室啊，那么为学生提供这样的硬件设施啊。另外呢，我们从教学来说是突出呢学生作为英语学习的主体啊，来这个尽量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啊，那让他呢能够加强用英语去交流思想啊表达情感呀 表达观点等等这样的活动啊。那么再比如说呢，我们整个课堂当中啊所体现出来的语言技能都是综合使用的，那么不是以前的单一的技能的这个碎片化的教学啊。所谓碎片化就是阅读、听力、口语都是分开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朝着综合运用的各种技能和几方面技能这样综合运用的方向来发展 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英语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这个结合也会更紧密。我们在逐步的探讨，就是跨学科的教学。那么像比如说我们英语学科和我们的历史啊、地理等等学科都有过合作啊，那么让学生用英语材料啊，用英语来讲述或者是来描述相关其他科目的这些知识和一些历史啊，这样呢也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啊。那么从国际交流来说呢，我们也是给学生创造了非常多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机会啊。那么包括像这个跟丹麦的交流啊，包括跟法国的交流，包括像日本等等国家吧啊，我们每年都是有非常多的学生能够有这样去出国交流的机会啊。像我们的金帆合唱团，像我们的金鹏科技团啊，都是也有出国参赛和展示的这样的机会。 好，其实在2008年4月的时候，我们学校承担了这样翱翔计划的一个培养任务啊，而且咱们学校也是第一批物理地理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基地。咱们这个计划里边包含哪些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提供了哪些利好的机会呢？ 应该说呢，这个翱翔计划是北京市基础教育阶段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项目。那么霍云中学呢，是作为第一批的物理地理领域的这个培养基地。那么我们是和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合作，我们是也创立了我们的创新人才培养协作体啊，所以说这是从2008年到现在是10年的时间了啊，可以说呢，我们也是通过翱翔计划为学生搭建了高水平的课程平台，也是同样让学生有机会能够进到高校跟科研院所去提高他们自身。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洪主任为我们进行的相关的介绍，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171中学，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市第171中学始建于1958年，1978年被评为东城区重点中学，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2008年成为北京市名校办分校试点校，首批首都农村教师研修工作站，东城区首个学区联盟主持校，东城区首批教育综合改革9年一贯制学校深度联盟校。2016年成立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包括北京市第171中学青年湖附属小学、北京市第171中学朝阳豆各庄分校两所成员校、和平里一小、安外三条小学等两所联盟校、北京市第171中学延庆分校、新疆和田北京中学、延庆沈家营中学对口支援校和安徽阜阳援建校。学校在全面落实国家教育方针中，坚持做人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相结合，学校活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培养核心素养、做有层次无淘汰教育的教育理念，坚持精心、精细、精品的办学精神和经营好每一个学生的办学策略，营建大气、成就大气的学校文化。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171中学教学主任王本哲，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情况哈。王主任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中招计划的一个总体情况吧。 好的，今年171中学的招生总计划是260人，其中在名额分配批次计划招生88人，那么这88人当中，优质高中所属的初中校计划36人，其他初中校计划52人。在统一招生批次呢，我们计划招生170人，其中在东城招生121人，朝阳区计划招生10人，还有特长生招生计划39人。 好，那么我们再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去年的一个分数线哈。首先从这个名额分配方面开始。 去年2017年呢，171在名额分配招生当中，优质校队列分数线是560分。其他初中校这个队列的招生分数是537分。然后在统一招生批次， 171的录取分数线是551分。 嗯，好，其实今年也是首次实现选考哈，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对于这个咱们这个新中考非常的关注。那么其实孩子们的这个选择各不相同，其实也是一种扬长式的扬长避短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哈。那么在尤其是在发挥孩子这个特长特质方面，咱们学校面对这个新高考改革，在课程设置还有教学模式方面会呈现出哪些亮点和变化呢？ 面对新高考改革，我们集中的变化是在于课程让学生具有选择性，而且呢，突出的亮点是我们多样化的丛林课程。当然，面对新高考这个六选三，必然要选择的教学模式当中要包含选课走班这种教学。 嗯， 其实面对新高考171中的这个课程体系建设，集中表达了四个价值取向，一个是关注全体学生的发展。二是变学生适应课程的教育为课程适应学生的教育，将这个选择权还给学生。三是变同质发展的教育为差异发展的教育。四是要让全体学生呢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为人生提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营养，让学生在课程中发现自我、享受生命。在这样的建设理念下，我们的课程建设的具体策略有几点。一是建立学科课程群，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课程，以学科课程群供学生选择性学习。二是学校课程的建设与实施要基于学生的需求，课程建设最终要服务于这个因材施教。三是学校课程建设呢，综合考虑了社会发展需要、学生职业生涯目标、学校办学优势与发展等多个要素。基于此，我们创设了三大课程体系。第一个呢是学科课程，该类课程呢以学科为载体，以落实国家课程为基础，并兼顾学生的个性发展。这其中包括了分层课程、分类课程和学业课程。我特别说一下这个分层课程和分类课程。 好， 分层课程呢是以学科难度、学生学习的基础能力作为分层的标准，涵盖了高考所有的9个学科。考虑到学生这个实际学业课程任务，我们在高一呢只有英语进行分层教学，高二、高三年级呢9门学科都将进行分层教学。不同层次的课程在教学内容、进度、方法、难度、作业布置、评价体系方面都有区别。这个分层的依据当然是学生各学科的成绩，我们进行这个动态管理，激发学生的动力。第二大类就是这个分类课程，我们人文社科类和艺术体育类课程体现出鲜明的模块化倾向。学校呢按照这些学科的特点设置了分类课程，比如语文在高一年级除了设置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课以外，还设置了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和写作三个分类模块。英语呢除了基础课之外，还设置了阅读与写作、思辨与表达、听力与口语表达等分类模块。 嗯， 艺术和体育课我们都实行专人、专项、专事、专业的这种模块课程。 嗯， 第二大体系就是我们的生涯课程。生涯课程是以学生生涯发展规划为核心，以学生长远发展为目标，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的课程。我们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特长、学科学业基础、专业发展趋向、大学的招生要求，开发了人生生涯规划、职业生涯体验、高中3年学业规划为主要内容的系统职业生涯课程。其中呢职业生涯这个人生生涯规划呀，包括这个感知生涯、探索自我、描绘蓝图、生涯决策等等这些环节。职业生涯体验呢包括了指导高校的这个类型、了解专业的选择、明确升学途径、提升职业素养等等这些环节。我们呢希望以职业生涯课程为学生的职业规划提供支持、帮助和引导，帮助学生发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这个价值，为将要到来的高中选考、选学做有力的这种铺垫和支撑。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荣誉课程，为了满足精英拔尖人才的这个培养需要，学校开设了 素养提升的荣誉课程，包括我们的翱翔计划课程、学科竞赛课程、机器人课程、创客空间课程、 STEAM 课程、 ELSS 课程、财商课程、英语戏剧课程、人文素养课程，还有大学先修课程等等。以上这些课程的实施呢，我们一直坚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坚持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相结合，例如我们的艺术类、体育类课程都已具备了完整的校本课程体系。二是坚持推进学科课程特色化，例如深度阅读课程已经根植于我们的语文课堂。三是尝试不同课程的整合，通过语文历史、历史与政治、语文与政治，还有语文与物理等融合课程，不仅传授知识，还更加重视科学素养的熏陶，人文意识的渗透。 嗯，好，其实谈到我们学校的活动和实践方面也是非常的丰富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海量阅读工程，刚才您可能也提到过，是在咱们2017年7月的时候启动了这样的一个工程哈。其实现在对于学生阅读能力的考察是逐年提升哈。那么咱们已经有8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经验了，这方面包含哪些亮点呢？ 嗯，是的，海量阅读工程啊，经过8年的实践积累，在171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课程体系，它根植于171的教育教学 DNA 之中。从这个课程供给上，我们在每周二的清晨开设全校性的文化讲堂，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向学生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在每周二，我们还会开设1个小时的海量阅读静读课，学生们在这个课上啊，可以阅读自己心仪的书籍。我们想以高中生的这个阅读速度，他仅通过我们开设的静读课，一学年的阅读量可达100万字以上。在这个对学生阅读的鼓励方面，学校创设了9阶晋级评价机制，根据学生的阅读量，历经3年学习，大家可以从9品同升依次进阶到1品海量格大学士。学校呢还围绕着海量阅读开设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有倡导分享、传播和信任的图书漂流活动。作为学校传统，学校每年都会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推荐人包括了我们的校长、老师、学长和家长。为了帮助学生把自己从书籍中得到的感悟分享给更多的同伴，我们开设了海量阅读大讲堂。8年以来呢，有超过400名学生站上全校性的讲台，为全校师生讲述他们的阅读故事，阐述他们的阅读书目的理解，分享他们从阅读中的收获。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在海量阅读的陪伴下，学生的综合素质都要提升。仅最近的2017年，我们有274人次的学生在省部级以上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谓是读书破万卷，笔下如有神。 嗯，有这么多书目哈，咱们这个阅读的书目都包含哪些来源是什么呢？ 这个阅读书目当然一些包括了国家这个教育部指定的这些名著阅读，当然还有我们更多的是从学生、从家长、从老师那里征集来的一些好的书目推荐给学生们去读。另外我们每天学校学生呢早上起来有一个晨跑换美文的活动，这个美文是一篇我们精选的千字文，大家在操场上晨跑以后可以换一篇这样的美文，回去之后呢在休息的同时把这个美文进行阅读。 这个是阅读方面咱们学校呈现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哈。其实近10年家长和学校家长和学生特别关注的就是咱们学校精英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置哈。咱们今年精英班有哪些变化，有哪些类型是可以为考生介绍的呢？ 由于高考的这个中高考的这个改革啊，我们精英班的设置今年呢也有所调整，结合新中考和未来新的这个高考选考，为了满足这个不同学生的需求，发展扬长教育，我们的精英班呢分为4大类，有学森班、翱翔班、金鹏班和实验班。这些不同的班型呢，实际上是为了在学科竞赛、人文素养和信息技术等不同方面具有不同专长的这个考生设置。 比如说分别会适合哪些学生来报考呢？每一个班的特色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比如说这个学森班，它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在学科竞赛类有专长的学生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翱翔班更多的是偏重于在人文科学上 有独特专长的学生去设置的、 嗯、 那么这个信息技术啊等等这些参加比如说北京市创客大赛北京市机器人大赛这些学生、 嗯、 他如果在这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能力可能比较适合我们的这个金鹏班。 嗯， 嗯，所以说那个家长和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也要对号入座哈，根据孩子不同的一些特长和特质进行报考 啊、嗯。具体的这个报考呢就是关于这些班级呢、 嗯、 也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啊关注我们中考结束后的171中学的校园开放日，到时候呢我们也会设立现场的这种咨询回答家长这种疑问。 嗯， 嗯，好，那今年的这些精英班的设置咱们呈现了哪些变化呢？ 以往我们的这个精英班是在高一阶段啊不会对这种文和理做更多的考虑，因为学生到高二才会分，但是结合今年新的中考和未来新高考这种选考，可能在高一的时候就对学生有这种选择性的这种回答，他可以通过这种文和理的区别进行这种分班。 那么这些班级的学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说刚才批次就是两个志愿，一个是名额分配志愿，还有一个是统一招生这个志愿，就这两个批次。然后具体的它这个班型对应的哪些填报志愿的特点，我们还是在后续这个校园开放日的时候会做统一的解答。 好，其实刚才王主任也介绍到了咱们这个海量阅读工程，以及咱们学校推行的这样的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传承校哈，而且咱们还是首批东城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首批实验校。其实这些活动的实践也非常多哈。那么对于学生未来参加这个高校的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咱们提供了哪些平台和机会呢？ 关于这个自主招生呢，是这样的，因为近年来啊高校的招生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这个重点名校的招生，他们自主招生的力度是逐年加大的。我们学校高中呢为了适应这种高校的自主招生，开设了学森的课程，作为打造精英学生的重要举措和这个超级平台。现在这个学森课程呢已经开设了涵盖文理技术等七个方向的19门课，下一学年呢我们将把这个课程增加到21门。学生们在这个学森课程的指引下，会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各类比赛中大量获奖。本学年呢我们在北京市的创客大赛、机器人大赛、北京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竞赛、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国家奥林匹克竞赛、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等各项赛事当中呢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作为北京市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翱翔计划的基地校和北京市金鹏科技基地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我们的不懈追求。我们学校呢陆续参加了翱翔计划、后备人才计划、跨海启航等项目，这些项目呢都是为优秀基础加特长的学生提供个人发展的资源平台，由我校选拔推荐学生经过专家面试后进入大学或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专家的指导下参与专家这个专业领域的研究和科研工作。学生在这种特有的科研氛围熏陶下形成持久的科研兴趣，让学生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的科学体验过程。也是在最近刚刚公布的这个今年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的初审当中呢，我们学校也是一共有八人通过，其中清华大学有六人，北大有两人，另外人大、复旦、北京理工大学和北航这些学校呢，在我们学校自主招生的初审当中也是有很多同学通过的。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王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介绍，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发布今年的一些招生政策，为考生答疑解惑。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公布一下明天的一个预告，明天将为您带来的依旧是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北京五中副校长郝晨、北京五十中教学副校长赵丽云和北京109中学主管校长李瑞平，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锁定 FM 107.3收听教育面对面。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